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医学博士戴金刚先生。戴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戴老师，今天呀，我们还是要和您讨论有关女性方面的一些话题啊。现在呀，我们的女性啊，因为生活节奏快呀，压力过于大呀，很多的女性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的烦躁低落，特别的不想去工作。现在人讲究的是身心健康，我们以前说呀，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理上的一些病症可能更折磨人。 特别理解啊，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出现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 对， 说女性撑起半边天，但实际上女性在工作上已经撑起半边天了，但是家庭当中很多家务活啊，这些锅碗瓢盆的多半半天呢是女性朋友来承担的。 没错。 所以在工作当中哎，已经是忙了一天，回到家又要处理一些家务，确实是工作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比男性朋友还要大得多一些。 可不，我们说很多的女性朋友既要在单位出色的工作，回家还要做很多的家务，还要做贤妻良母。所以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特别的烦躁，我压力特别大，我特别容易发火，我是不是得了焦虑症啊，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是不是出现了这种心理疾病啊。什么是心理健康？什么样的症状又是心理疾病呢？ 对，我们中医里边呢非常讲究七情。那么让人生病的原因其实不外乎是三个大类的原因。第一呢是外感六淫，那就是说你今天出去穿少了，受风着凉了，这是一类原因。那么第二类原因呢叫内伤七情。七情包括怒、喜、思、悲、恐、忧、惊这七种情绪的变化。那么我们也经常说喜怒哀乐什么的，我们也其实也代表了人体的一些情绪的变化。那这是第二种容易让人导致疾病的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一些包括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意外，中医词汇呢叫不内外因，既不是内因也不是外因，像一些突然的一些外伤、扭伤啊，或者是一些事故啊，这也是一大类的原因。那么这个七情导致疾病呢，是我们需要高度的去重视的。因为外感六淫它是要经过一个先侵犯到皮肤，然后向身体内呢去传导，它有一个外在的邪气会有一个逐渐衰减的过程。但是这个七情呢叫七情内伤，它是直接就伤害到我们的内脏的。所以说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呢真的是给广大的女性朋友呢提一个醒，就是说情绪对我们特别的重要。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呢，就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对， 就是也不要稍微有点情绪的一些波动就 抑制， 对，就去抑制它，就过度的呢给自己一些心理的暗示啊，我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怎么了。人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像是大自然刮风下雨是正常的现象，那它太过了那才是异常了，是最近十年都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或者是这最近十年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月份就那么冷，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过的了。所以古人说呢，就是喜怒这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要做到的是发而结中结，发的要适度。比如说你很生气，你要压着就是这会儿呢不发出去，你自己呢就会憋出来毛病，可能就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也伤肝伤脾胃，那发出来呢反而就是会宣泄一些，那所以说女性朋友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情绪的这种变化是让我们出现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同时呢也要认识到呢就是情绪的变化它在一定范围内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那么什么样的这种情绪它可能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自判哈。我们之前在讨论气血的主题的时候呢，也聊到了，说什么样的问题我需要必须去看医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可以自我来调理一下。 对对， 情绪这个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呢可以通过呢发作的程度，还有发作的一些时间，还有一些自我能否调控啊，这几个方面呢来去判断。比如说心情呢很低落，工作当中呢就看谁呢都有点不太顺眼，工作效率呢也比较低下，那么就一两天这样，后来呢可能这个有跟同事聊聊天啊，或者这个时间过了以后这个情绪呢就恢复了，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工作又精力很旺盛，又很积极乐观，然后呢又很那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效率又很高，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属于正常的情绪的变化，偶尔有那么一两天谁都有不开心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没有关系， 对 啊，也不用太在意，说你偶尔不开心可能别人也会有一些反应哈，也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这些反应，只要你过一两天好了以后那别人自然的也就好了，就相当于你对这个世界微笑，世界也会对你微笑， 对 吧？ 对，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就是发作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如果就持续一两天，然后平时工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觉得受点委屈啊，或者是受点批评，那么过了可能两三个月会出现那么一两次，那这些都是正常的情绪变化。那么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说锅碗瓢盆不可能每天都是很完美的， 对， 这种像童话故事里的那样的家庭生活，那也不太理想的，不太现实的，那有点这个家庭当中啊跟爱人啊孩子啊或者是跟这个长辈啊，有点这种小纠纷小摩擦，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对， 那只要是说到了第二天以后大家把这事聊开了，不再影响家庭气氛。 对，我们说这股火过去了， 过去了就好了嘛，就是日子还得接着过，每个人还要去承担家庭当中的这份责任，那这个呢这不是问题，就是正常的，人也是有感情的动物，那如果说每天都是面无表情的那也是很可怕的， 对， 反过来说呢，如果是这种情绪的变化持续的比较久，就一两个星期以上，而且呢它越来越重，自我有点调节不过来了，甚至持续的影响 正常的工作生活， 影响正常的工作，影响正常的这个家庭的气氛，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还是需要去医院来做一下明确一下诊断，然后呢针对性的做一些处理。 其实就是情绪感冒，情绪感冒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说到这个情绪感冒啊，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到了医院哈，让我吃一些抗焦虑药物，如果不用药物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我们能不能通过中药的方式来调理调理？ 好，这个呢对于轻中度的这些 心理方面的情绪方面的问题呢、 嗯、 是完全可以的。 嗯， 那即使对于重度的呢，我们也是建议中药西药的一种联合的一些用药、 嗯、 共同的来调节这个情绪。 嗯， 那也是分成一些不同的情况。如果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自己过一两天就能调节过来的这种情况呢，如何能够更快的调节过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听音乐，然后或者是找自己觉得聊得来的朋友、 嗯、 多聊聊天放松一下，多去一些户外的活动，去爬爬山呐、啊 嗯， 然后去一些郊区啊去放松一下，这个呢、 嗯、 本身也是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个方法， 方法 很好的方法、 嗯、 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一定说非得情绪不好了以后才去，情绪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我们工作 压力大了， 对，工作了一两周觉得挺忙、 嗯、 挺累的， 对， 那么就需要呢去放松一下。那么在情绪上呢，就是中国文化当中呢有一句话来时刻提醒我们来调节情绪、 嗯、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呢就是特别理想的、 嗯、 这句话呢叫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是什么意思呢，不怕你说啊，我又生气啊，又这个又着急啊，然后又觉得想哭啊，觉得委屈啊， 对， 这不怕，但是呢就怕觉迟，觉呢就是觉知啊、 嗯、 或者说是察觉，这个察觉是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 嗯、 就是你生气着急了以后，包括跟孩子发一顿脾气以后、 嗯、 其实冷静下来或者到了第二天，虽然说孩子也有不对的地方也有错误啊、 嗯、 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昨天还是说的有点重了、 嗯、 或者是反应还是太激烈了，这就是觉知，就是你、 嗯、 啊你知道了我处在一种不良的情绪里边， 嗯， 那么就怕觉迟， 嗯， 就是如果你能在不良的情绪刚发生一个小时两小时你就能觉知到这个，哎我刚才的情绪是有点过度了、 嗯， 其实那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情绪已经是在往好转方向发展了， 嗯，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太迟了，跟孩子也好跟老公也好呢，就是说因着一点小的问题呢就开始可能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以后呢那孩子也大了，他也有时候会顶嘴，那老公可能也平时工作忙也心里可能也有一肚子的这个苦水，就会越吵越激烈， 厉害， 对，越吵越厉害，然后甚至呢就爆发冷战，过了三五天两个人都各自不让步，这种情绪呢就是说觉得太迟了， 嗯 啊，如果能及早的能够觉知，哎呀我们现在这种状态是不对是不好的， 对对， 是不应该的，然后是需要去跟他深入的去谈一谈，然后去跟他沟通沟通、 嗯、 然后看看有什么误会，这样的话就是就觉知了，那觉知了以后、 嗯， 这个情绪呢就开始由不好，其实就已经在不好的情绪呢在减少，那好的情绪呢是在增加、 嗯、 那甚至是很多时候呢说相爱相杀，就是说甚至在一些这种小摩擦以后呢，其实家庭的气氛或者是家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更加的增进了。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有一个词哈，现在很流行，是情绪管理。其实我们说情绪管理，它还有一个概念呢，就像您说的觉迟，我们要有自己的反省的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嗯， 才能进行这个调理哈。那么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哈，比如说我们女性朋友经常会烦躁啊，发脾气啊，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调节呢？ 这个呢就是怒喜思悲恐，按照中医的理论呢分别对应到人体的 肝心脾肺肾， 嗯 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去做一个很严 谨的不展开说 这样的去、 嗯、 去划分。那么很多的女性朋友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生气，然后觉得呢委屈，然后有点想哭，其实这是特别最常见的。如果是生气对我们的身体导致的影响呢，就是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些肝气的淤结， 哦 啊，两胁子觉得有点胀疼，胀得疼、 嗯， 然后呢也不想吃饭， 嗯 啊，然后胃口呢也觉得堵得慌， 嗯， 这是一种就是气机的瘀滞。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觉得悲伤想哭，这个在中医里边呢叫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 嗯 啊，就是人体的一个心气不足，也是脏腑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那么针对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 嗯、 包括一些代茶饮的方法呀，或者是一些运动的一些手段、 嗯、 中医里边疏肝理气的方法是很多的。 对、 像、自我调节的话，大家也会经常会买一些玫瑰花、 嗯、 然后泡泡玫瑰花、 嗯、 或者是大麦茶、 嗯 或者放里边呢放一些百合，放一些麦冬、 嗯、 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起到一些疏肝理气的调节的作用的，也是很好的、 嗯、 那中医里边呢，如果说用这种代茶饮的方法， 嗯， 已经是觉得劲儿不够了， 嗯， 中医里边有很多著名的方剂，比如说逍遥丸、 嗯、 啊，就听这词就是就能知道、 啊、 哎，这个方子里是让我们心情放松的， 嗯嗯、 不要捆锁，要 敞开心扉， 要这个放松一下， 嗯 啊、里边就用到疏肝理气特别常见的像柴胡，像柔肝，然后缓急的、 嗯、 像白芍、 嗯、 以及呢、 嗯、 这个养血的当归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药材、 嗯、 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家中也会特意有成药、嗯、家中会常备一些、 嗯、 逍遥丸啊，乌鸡白凤丸啊、 嗯、 柴胡疏肝散呢、啊，这些都是说作为代茶饮了，如果是觉得解决不了了、 嗯、 那就是一些这种常用的一些中成药。 中成药、嗯、 如果中成药觉得吃完一开始吃点还行，后来也不管用了、 嗯、 那就是去中医科针对性的调理一下、 嗯、 因为很多时候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除了肝气的瘀滞可能还伴随脾胃啊或者是心血啊一些问题。 对， 那么中医的这个方子呢、就能够针对你的问题就是个性化的一个处方。 很多有情绪问题的一些朋友啊都说，哎，我通过运动，哎，我的情绪平稳了，我的心胸开阔了、 嗯、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和梳理我们的情绪呢？ 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具有发泄作用的运动、 嗯、 因为很多情绪都是有点憋在里面的、 嗯、 那么发泄呢给大家推荐在八段锦当中呢它有一个动作呢就叫攒拳怒目增气力、 哦、 啊、这个听这个动作的名称呢就是、是有一种发泄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个动作呢 我用语言稍微来描述一下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啊、不一定像这个套路当中做的那么标准，但是我们把这个冲拳啊、这些动作呢我们来给大家描述一下。第一呢是握拳，握拳的方法呢跟我们平时握拳呢稍有区别。平时的话自然握拳大拇指呢一般是在外面，这四个指头呢是先握，大拇指在外面。那么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握拳的手段方法呢是大拇指先弯曲，然后其他四个指头呢再握起来，把大拇指呢握在拳头的里面。 里面、 啊、这是按中医来说呢、这是一种握固的方法。握固这个方法呢它有帮助我们收敛人的精神的作用。或者是就有让我们的身心呢稍变得安定的作用。然后这个握固的这个方法呢比如左拳右拳呢都握固放在我们的腰间。然后呢左拳向前呢冲出去，冲出去，按照八段锦当中这个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也可以快一点冲拳也行，冲拳它叫攒拳怒目就是眼睛还要瞪大，然后看着也这个拳头指向的这个方向 怒目呢其实也是拳头是在发泄，怒目呢也是一个发泄的过程。其实怒火怒气啊发泄出来以后就消了嘛。那你发泄有的时候你非得跟孩子发泄啊，或者非得跟老公发泄啊，那你可以自我的一个有一个自我的发泄。 对， 冲拳怒目，然后呢手打开立掌，然后这个对手掌呢翘立起来，然后指尖向上向左向下这样的画一圈，然后再握拳收回来， 收回 啊，然后右拳呢也是一样的方法，冲拳。如果听着觉得比较复杂，那就是直接冲拳，然后冲拳的时候呢再大喊一声，也能起到 就跟我们到山上去喊山似的一个感觉哈。 对，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了？ 其他的方法呢可以用一些深呼吸的方法。因为情绪变化，刚才讲到的这个七情，怒喜思悲恐啊，这些情绪变化它都是影响我们的气机的状态。比如说怒则气上啊，怒发冲冠，你就容易出现血压高啊，然后这个头晕眼花这些症状。然后呢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等等。就是情绪它就是影响的是我们的气机，然后进而呢影响到我们的脏腑。所以说呢调节气机的很好的方法呢就是可以做深呼吸。深呼吸然后放松我们的心情，你的呼吸缓慢了心情也就平静了。那么反过来说呢，你比较急躁的时候你的呼吸心跳都是加快的。 对对 啊，那么我们有意识的做一些深呼吸的训练，心跳呢也能平复下来，心情呢也能平复下来。那么随着这个呼吸呢还可以做一些辅助一些动作，比如说吸气的时候我们两手可以向上抬，吸气两手上抬，就是用动作呢来辅助呼吸，然后再转掌心向下，呼气，然后手也缓缓的下落， 对， 就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呼吸调节的方法。 好，非常的感谢戴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多如何调节情绪的方法啊。那么确实呢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现在会有一些情绪的不稳定啊，我们说无论是年轻的女性朋友，更年期的女性朋友，还是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不稳定。那么如何通过运动，如何通过饮食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学会情绪管理，学会自持，学会觉醒，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好，如果呢您还有什么问题呀，或者您还有什么希望向我们戴老师请教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戴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好，再见戴老师。 好，再见。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故宫长城大运河，避暑山庄劝业场，赵州桥，解放桥，天津广播电视塔，石家庄电视塔，